但全唱着歌，有时孤单，也是含着快乐，最难忘的全是你们，让我总不是一个人。后来我们走遍了青春，用我歌声填满纪念长河，也许清晨，也许黄昏，多少过程，多少人生。来吧，容我继续唱，让故事像是稀松平常，简单的晚餐。梦吧，让我唱出你未完成的告白。回忆聚又散，晚安过每一个夜晚。是你。